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今天夜间北京市多云转晴的天气，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总的来看，今天白天的天气是比较好的，空气比较干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应该注意保水啊，保湿补水。那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接下来呢也即将会对部分道路分时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提醒司机朋友，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东二环北段南向北方向、机场高速二环至五环的出境方向、北五环东段五元桥至顾家庄桥外环方向、东二环南段的北向南方向、华威南路西向东方向、东南三环华威桥至分钟寺桥内环方向、京沪高速的三环至五环出京方向、西二环北段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公庄大街东向西方向、大柳树路南向北方向、学院南路的东向西方向、中关村大街南向北方向、西四环的五棵松桥至定慧桥南向北方向、富石路四环至五环东向西方向、西五环晋元桥至永隐桥的南向北方向，将会分时分段的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车辆呢可以绕行北四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朝阳路、朝府路、通惠河北路、广渠路、两广大街、留香路、莲石路、阜成路和蓝电厂南路等相邻路线，同时也提醒大家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暖宝带风衣。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三八妇女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的节目为很多的女性朋友准备了一个专属福利，就是为您推出了特别策划《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今天呢，是我们系列节目的倒数第二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谈一谈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痛经。 痛经的女人伤不起，肚子疼、腰疼，严重的甚至伴着恶心、呕吐、冷汗淋漓。那么痛经了该怎么办？如何摆脱痛经的困扰？痛经真是年轻人的病，结婚生了孩子之后就会好吗？又到三八妇女节，健康加油站为身边的半边天们准备了专属福利，特别策划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李胜辉，跟您说说如何击败顽固的痛经。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暖宝带风衣悠悠。 我们经常说啊，女人如花，但是很多的女性朋友都 可能会受到痛经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困扰。很多女性朋友呢把它当成是一种疾病，有一些女性朋友啊都觉得这是正常的现象。那关于痛经，我们到底是不是一种疾病，我们应不应该比如说对它采取一些手段去干预它甚至治疗它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妇产医院妇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胜辉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击败顽固的痛经。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嗯，李主任，在临床的这个看病的过程当中啊，也想问问您，是不是有很多的女性朋友根本没把痛经当回事儿，也就是说没觉得它是一种疾病啊？ 啊，是的，好多女性朋友觉得痛经，尤其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开始痛经，那么可能疼了10年、20年，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情况呢很常见。来的时候的时候，也大部分人不是以这个主诉来就诊的。 哦，也就是说，因为其他的疾病去医院就诊，但是问诊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会有痛经这样的一个表现。 哎，是的，是的。 嗯，但是作为一个妇科的专业大夫，也想问问您，痛经它到底是病啊，还是它不是病啊？ 原则上来说，痛经是一个症状。那么痛经它一般都是考虑是月经前或者月经期间出现的这种下腹部疼痛、坠痛或者是腰痛。那么这个本身痛经是妇科症状之一，妇科疾病的症状之一。 哦，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症状，而它不是一个疾病。 对对对，是的。 嗯，那出现这个症状也就意味着一定是有病因的才能引起这个症状，是这样吗？ 这个症状它是表现的是肚子疼，那么也有可能现在我们痛经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那么为什么它说只是一个症状呢？就是只是它有身体的不适，那么它真正的是不是有疾病呢？还是要看它是不是有真正的原发的疾病。如果要有疾病的话呢，我们现在诊断是继发性痛经啊。如果要没有咱们这种基础性的疾病的话，我们可以诊断原发性痛经。 哦，也就是说原发性痛经它其实不是一种疾病，它只是我们在特殊阶段女性朋友的一个身体不适表现。 是的，是的。 那怎么来区分痛经这样的一个事情到底是有没有病因，怎么是区分它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邀请李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其实在网络上一直流行着一个段子，说男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几种痛，有一种就是痛经所带来的痛。很多女性朋友痛经的时候说自己不能洗碗，不能干家务，这个时候呢，作为身边的男朋友甚至老公，总会有点不太能理解，说这痛经到底能有多痛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想问问您，痛经到底能有多疼啊？ 其实这种痛经的话，可能只有我们女性朋友是真真正正实在的能感受到的，可能男性朋友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到啊。我们现在的痛经呢，它是分级别和分数值的。那么我们一般的这种就是完全不痛评为0分，那么最痛呢我们评到10分。最痛的这种痛经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可以形容啊，就是拿一把刀子刮你的骨骼啊。当刮你的骨头的时候，那么疼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评到10分了。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刮骨疗伤的疼，有些女性朋友可能每个月都要感受一次。 是的，是的。所以有的男性朋友说，哎，为什么我的女朋友或者我的爱人一到这个生理期的时候，哎呀， 怎么那么娇气啊？ 哎，对对对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在这个生理期的时候真的是面临着比较疼痛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还是应该对我们有一些呵护的。 好，那比如说疼痛的这个级别，我们说了它会有一个划分，是越疼它就越代表着是有基础疾病吗？那我们到底如何来区分痛经这样的一个症状是不是由基础疾病引起的，需不需要看医生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大家关于痛经这样的一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的形式和我们的专家随时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问题通过各种互动方式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自然分娩可以镇痛， 北京妇产医院今天在门诊大厅开展了快乐女人幸福妈妈分娩镇痛宣传活动，麻醉科主任徐明军、围产医学部主任医师刘小薇和产房助产士李晶等专家宣传顺产及分娩的镇痛知识，普及无痛分娩的规范操作以及优势，让更多的产妇及家庭认识了解无痛分娩，提高分娩镇痛的知晓率和普及率，进而提高产妇的分娩质量，降低剖宫产率，保障母婴安全。癌痛是肿瘤患者最常见的伴随性疾病。日前，由中国抗癌协会、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癌症康复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以及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协作组共同主办的携手共护全程有爱蔚蓝丝带天使行动项目在北京启动。该项目旨在呼吁广大一线临床护理工作者主动关爱身边的癌痛患者，帮助癌痛患者及其家属正确认识癌痛，了解癌痛是一种病，疼痛无需忍耐，主动接受规范化的诊疗，实现帮助患者无痛生活，尊严人生。会上同时宣布成立蔚蓝丝带天使行动专家委员会，在权威专家的指导下落实规范化的护理工作，实现癌痛的全程化管理。昨天三八妇女节偶遇第13个世界肾脏日，今年世界肾脏日的主题是关注肾脏病，关注女性健康。当天大型科普宣传公益活动在北京联科中医肾脏病医院成功举行，活动现场30多名来自各大医院的权威肾脏病专家现场义诊咨询、公益会诊、健康知识讲座，帮助公众来了解肾病、重视肾病、远离肾病。根据了解，慢性肾脏病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发病率高达 10% 以上，全球女性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大约有 1.95 亿，是导致女性死亡的第八大原因。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肾脏疑难病会诊中心主任谢院生教授提醒说，女性保护肾脏健康，每天需要多喝水，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左右。如果尿量太少，喝水太少，肾脏容易受到损伤。更重要的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达到减肥的目的，不要吃太多的减肥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伙推出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系列节目，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妇产医院妇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胜辉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击败顽固的痛经，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和痛经相关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李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对于痛经其实划分了等级，有的女性朋友在痛经它的程度是零，也就是完全不痛，但是有的女性朋友可以达到十级，也就是刮骨疗伤的这种疼痛级别哈。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有一个疑问了，既然有这么多的级别，有人疼有人不疼，那比如说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它就可以算是正痛经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了？比如说在一级疼痛的时候，它到底能痛经疼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比较轻的这种程度容易被很多的女性朋友忽视？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觉得这腰有点酸，她总觉得哦这是腰酸，不认为它是痛经，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会的，而且这个在女性朋友当中非常的常见。我们一般的现在诊断痛经的话，一般就是在咱们的经期出现这种下腹部的疼痛、腰的坠胀感，甚至腰酸或者其他的那些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就往往诊断为痛经。那么有的人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啊，他可能就有一部分很大部分一部分人只有轻微的这种腰部的不适，那就觉得很正常啊，就可能坚持一下就过去了。尤其是现在我们工作节奏那么忙啊，请假也不是很容易，而且又觉得这个大部分女同志还是很那个能坚持的，那么觉得这是一个小毛病，坚持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其实这些症状总的来说都是咱们痛经的这些很常见的症状。 哦，也就是说如果在经期出现我们比如说下腹部甚至我们说腰周围的这种不适症状，不管是轻和重，我们都可以把它划到痛经这个范畴当中。 是的是的，可以。完全可以。 对，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了，这个为什么我疼得这么厉害她就不怎么疼呢？这跟比如说生活节奏，甚至有些朋友说是和生活习惯有关系，如果痛经的话那应该是小时候比如说在经期不注意吃了凉的着了凉，所以说才会有痛经的情况，是这样吗？ 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 嗯、 那么我们医学上说呢，就是痛经的原因，它是在咱们月经的时候，女性要分泌一个前列腺素这个物质。那么其实每个女同志在月经期的时候都分泌它。那么为什么有的女性朋友她觉得明显的这种有痛经的症状，那么有的人呢，她就往往能忽视，甚至觉得我能坚持呢？这个跟咱们的本身的心理因素和我们的痛欲是有关系的。 嗯、 比如说有的人她每天工作都很紧张，那她节奏非常的快，那么他觉得我这个能坚持，那么就可能坚持过去了。那但是有的女性朋友呢，对自己的身体很在意，那么他认为我这个确实是在我的生理期出现了明显的不适，那么这种情况他可能就相对起来很关注这个问题，他就来就诊了。 嗯、 还有呢，就是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咱们刀子拉了咱们的手指，那么有的病人觉得疼的不行，那么有的女性朋友甚至男性朋友觉得哎呀这个我还能忍受，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个人的痛欲问题。 嗯， 那么有的人他痛欲比较低，那么相对起来痛经这个情况对于他来说就没有办法忍受。 嗯， 那对于他来说可能评分就比较高。那么有的人痛欲就比较高，相对起来他就是能够接受，甚至能够忍受。 就是除了疼痛的忍耐程度这一点不同之外，哈，我们也想问问，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共性的原因？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在经期女性会分泌这个前列腺素，比如说前列腺素分泌多的朋友，这个痛经的程度一般来说会比较高吗？ 是的， 这个水平有关系吗？ 对对对，有绝对的关系。 啊，也就是说在经期分泌前列腺素多的女性朋友，她的这个痛经相对比如说同一疼痛忍耐程度的朋友来说，她可能会更疼一些。 是的，这个前列腺素的主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子宫收缩。那大家想一想，在经期的时候她又因为有经血，然后子宫收缩，如果她要是分泌前列腺素比较多，那相对起来子宫收缩的这个程度就比较强。 嗯， 那可能相对起来她的那个疼痛的值就比较高。 嗯，那这个和什么有关系？比如说是和遗传有关系，还是和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在经期喝凉水或者着凉的这种不良生活习惯有关系？ 这个分泌前列腺素是有个体差异的，其实跟咱们的生活习惯还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那么有的人可能痛经比较厉害，那也有可能是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但是这个是外部的条件。嗯， 也就是说这是外因，我们先说的这个内因就是前列腺素分泌的多少。 对， 那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基因决定的吗？ 是的，跟咱们个体差异还是有关系的。 哦， 嗯， 那这个有遗传因素吗？比如说妈妈痛经比较严重的话，女儿的痛经程度可能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高。 嗯，这个没有明显的遗传因素。 哦， 嗯， 所以说也不一定说自己的长辈有这样痛经的情况，自己就一定会有痛经的情况。 对，是的，是的。 哦，嗯，这个是和我们的基因有关系的， 嗯， 但是和遗传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对，是的， 嗯，这是内因。咱们再来说说外因吧，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加重女性朋友痛经的情况啊？ 嗯，大部分的女性朋友都知道哈，痛经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会喝一些热水。 嗯， 甚至有的人还要再暖一个暖水袋。 嗯，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在寒冷的条件下相对起来痛经就比较明显，为什么呢？因为在经期的时候盆腔是充血的状态，那么如果要是有这种热的效应的话，比如说咱们喝点热水，包括咱们暖个暖水袋，可能会适当减轻咱们盆腔充血的状态，就会缓解痛经。 哦，也就是说冷和我们疼痛是相关的。 对对对，还有就是咱们现在很明确的知道吸烟，还有就是酗酒，还有就是不规律的生活状态，比如说有的人他很晚才睡觉啊，还有就是很晚才起床，那么这种不规律的生活状态，还有就是比如说喝咖啡啊这些刺激性的这种饮料，那么都会可能加重咱们的痛经。 嗯，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痛经的一个症状啊，不管是内因也好外因也好，是不是更多的我们强调的是这种非疾病导致的痛经啊？ 对，咱们现在说的这 90% 以上的这种痛经都是原发性痛经，就是没有疾病的状况下。 嗯，那也就是说有一些疾病 10% 的痛经是由疾病引起的，那我们跟大伙儿说说有哪些疾病它可能表现在女性身体上就是痛经这样的一个症状。 咱们现在中医也讲了嘛，不通则痛。 嗯， 那么就是说那肯定是在子宫或者是子宫颈或者阴道这种这个条件下有不通的地方。那咱们现在很常见的比如说咱们的子宫内膜异位症。 嗯， 其中包括咱们的卵巢上面的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包括子宫上面的子宫腺肌症，还有咱们很常见的子宫肌瘤。还有就是咱们的 黏膜下的子宫肌瘤，还有就是咱们宫颈的病变，比如说咱们有一部分的病人很早的时候做过宫腔操作，那么有可能出现宫颈的粘连啊，这些疾病都有可能会引起咱们的这种经血的相对起来逆流，或者是这个往外流出，阴道流出不畅，那么有可能引起痛经。 嗯，这就是我们说的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哎，对，中医说的嘛啊，就是不通则痛啊。 好，那既然有这么多的这种妇科疾病可能会有痛经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来区别是原发性的还是由这些疾病引起的这种继发性的，比如说按照疼痛的程度来分靠谱吗？还是说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有一个区分啊？ 说实话，不是所有的痛经的病人都会有器质性的问题。刚才我也说了啊，90%的痛经的患者，他是没有这个器质性疾病的， 就是原发型的。 哎，对。但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发现啊，就是子宫的内膜异位症、子宫的腺肌症，那么也有25%-30%的病人是没有痛经症状的。所以就是说，它其实不平行，就是不是所有的痛经的病人是有病的，就是我们说的有疾病的。那么有疾病的病人，他也不是所有的病人都会有痛经 啊。 那怎么去来去那个判断我是不是真的有疾病吗？如果要是短期内的痛经，经过比如说咱们规律的生活呀，然后忌烟忌酒，包括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调整以后呢，我们的痛经会缓解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啊，还是就是相对起来出现疾病的可能性不太大。当然我现在在这里还要强调咱们的这个定期妇科检查的重要性 啊， 因为我刚才说了，25%-30%的病人他没有痛经症状，但是他还会有比如子宫肌腺症、卵巢囊肿、这些症状的，那他是经过体检以后发现的。 好，所以说其实痛经这件事儿啊，我们也不能一概的去否定它，都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坏的事儿，有可能它是一个预警信号， 是的， 是提醒我们的女性朋友这个时候可能有其他的这个疾病了， 对， 发出了一个预警信号， 是的， 引起您的重视。 对，是的，是的，而且比如说像子宫肌腺症，包括卵巢的子宫内膜异位囊肿，那么它的主要的症状就是痛经。那么有一部分的那个女性朋友是因为痛经这个症状来就诊的，发现自己有这些相关的疾病。 好，那也就是说，不管是根据程度的这种轻重，或者说根据部位的不同，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帮大伙来分辨是原发型的还是继发型的了。 对对，是的， 想要确定痛经是不是由疾病引起的，现在有什么方法吗？比如说我去医院找妇科的医生给我做个检查，这个时候就能够明确吗？ 是这样，我们一般的这种诊断的话，一个是看病人有没有症状，那么只要有症状的病人才来做这个就诊。还有的就是刚才我一再强调的，就是妇科体检的重要性。那么现在的患者也是，就是这种相对起来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大了。即使我没有任何症状，我也要去定期体检啊，包括我们的宫颈病变，包括我们的卵巢病变，包括子宫病变，好多的病变是没有症状的时候体检发现的。还有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些我们体检以后的体征的发现啊，大夫可能经过我们的妇科检查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然后还有我们就是可以借助我们的B 超，包括我们的 CT 核磁这些辅助的检查。 那也就是说每年定期的妇科检查还是推荐女性朋友去做一下的。 是的，尤其是我们有这个规律的性生活的，即使我们比如说有男朋友，我们没有结婚，可能大家觉得我没有结婚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做这个妇科检查，其实这个只要有性生活，甚至有的时候没有性生活的，我们现在发现有这个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病人还是存在的，所以定期做妇科检查，包括咱们的一个全面体检，还是很重要和必要的。 那有哪些症状可能会提醒女性朋友说这个时候痛经应该去医院就诊查查原因呢？ 我们一般的这种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是子宫肌腺症呢，它一般的这种都是继发性痛经，就是原来我可能不痛、哎，我会慢慢的变成了有痛经，甚至这个痛经越来越重。为什么呢？因为它盆腔有内膜的异位病灶，这种情况它盆腔充血可能更严重，相对起来痛经的症状会越来越重，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医学上称为继发性痛经，进行性加重。 也就是说原来不疼，现在突然开始疼了，甚至疼得越来越严重了。 对， 这个时候就要提醒您可能得去医院查一查原因了。 对，或者比如说我原来的疼痛分级比较低，可能我自己评可能一分两分我都是属于能忍的，哎，现在我的也是进行性加重，我可能一年前我自己觉得还能忍一分两分或者是两分三分，现在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已经自己评五分六分，然后我必须要吃止疼药了。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女性朋友还是应该提起注意啊，尽快来妇科来做体检。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听众朋友们的互动。好，冰兰这个网友想问问，说自己的女儿啊，今年26岁了，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呢，都特别的疼，想问问这样的月经疼痛会不会影响女儿生孩子呢？痛经会和生育能力挂钩吗？ 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就是90%的患者，她是女性朋友，大部分她就是原发性痛经。那么本身她不是有器质性的，所谓的器质性就是我们没有疾病。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以后的过度的反应。就是有的人他觉得痛意比较低的人，可能相对起来痛经就比较明显。那这种情况的话，往往它不会影响我们的生育。但是如果比如说她痛经，而且这种痛经一个是分值比较高，再一个有可能是进行加重的话，那么它可能往往合并其他的问题，刚才我说了相关的这些子宫的疾病、卵巢的疾病，包括它宫颈上的疾病，那么这种情况它会影响咱们的以后的生育情况。 也就是原发性的痛经，即便是它的这个疼痛的感觉比较高的话，和我们这个生育能力其实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这种影响。 对对对，没有直接的影响。 好，既然说到了这个关于生育的问题哈，很多的女性朋友都认为，甚至有一些过来人会跟年轻人说，你现在疼没关系，等生了孩子之后自然就不疼了。您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其实我不但听过，而且经常听过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家的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是有道理的。 是的是的，是这样，就是咱们大家都众所周知啊，我们那个生孩子它是经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咱们最自然的方式，就是阴道分娩。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干预的方式，那么就是剖宫产。对。那么其实现在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见哈，就是在他妊娠前特别明显痛经的病人，他经过阴道分娩以后，反倒痛经明显的缓解了。这个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啊，中医不是说了吗，我们不通则痛。那么这个阴道口这个地方，它相对起来经过阴道分娩以后它松弛了，那么相对起来呢，它这条道路更通畅了。那么相对起来随着子宫收缩，我们的经血流得更顺畅了，那么相对起来它就痛经的这些症状就会缓解了。 这个是我们说根据大量的这个统计得出来的这个结果。 对对对。 但具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现在还不是特别知道，我们只知道有这样的对应关系。 刚才我说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理论基础的，就是经过阴道分娩。对，经过阴道分娩以后，确实我们那个宫颈确实是松弛了。 跟松弛程度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是的。 但是这更多的是不是指的是我们说顺产的女性朋友，像比如说剖宫产、剖腹产的女性朋友，她也会比如说痛经的程度减轻吗？ 对，是的。经过剖腹产了以后，因为大部分的病人他是经过阴道试产，然后因为现在我们就提倡自然分娩嘛，那么经过阴道试产以后，他有可能比如说有胎心的问题啊，或者是骨盆的形态的问题啊，他再转去做剖宫产。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宫口是在开大的。也可能有的人比如说宫口开一两个，他就一两个厘米，他就去转去做剖宫产。那么也有的病人呢，他是宫口都已经开了七八个的时候，那才去转剖宫产。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宫颈慢慢放松的过程中。所以剖宫产术后的病人，那有一部分病人也是可以改善痛经的。 所以说甭管是顺还是剖，其实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宫口都是有放松的这样的 一个过程 的。 对， 所以说有一部分朋友可以通过生孩子缓解这个痛经的症状。 对，是的，是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得特别强调一下，是有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女性朋友通过我们说生产之后痛经都会有缓解啊。 对，是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嘛，就是痛欲的问题，有相同的这种宫缩强度，包括我们的痛经程度，那么有些人他因为痛欲比较高，可能他就不是很他就很能耐受，那么有的人痛欲比较低，他就没有办法耐受，对于他来说这个痛经的程度就比较厉害啊，比较高。 好，所以说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很多的女性朋友，关于痛经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够特别特别的焦虑，特别特别的担心，因为有 90% 它是原发性的，也就是没有跟疾病相关，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因为很多妇科的疾病其实会通过痛经给我们发送一个信号，就是提醒您，这个时候如果您再不重视的话，可能它会进一步的加重，甚至恶化，引起其他的这种病变。 是的。 那关于痛经有没有一些缓解的方法，像大家经常熟知的喝个红糖水啊，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李主任跟大伙详细的说一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我们经常说女人如花，但是就像这如花的女人需要很好的呵护一样，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在特定的时期被痛经所困扰。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的专家也告诉我们，其实痛经所带来的这个疼痛的程度啊，可能有一些男性朋友是无法想象的，最疼的程度能够到刮骨疗伤，刀刮骨头怎么疼。所以说很多的女性朋友在痛经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娇气，她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大伙儿推出我们的系列节目关爱女性健康，畅享美丽人生。在今天的节目会和大伙儿来聊一聊如何击败顽固的痛经，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妇产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李胜辉李主任，跟大伙儿来聊一聊关于痛经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李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专家互动和交流。李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大伙儿分析了一下，其实这个痛经有原发型的，有这个继发型的， 对对对， 有的和疾病相关，有的和疾病没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得重视痛经这个事儿哈。 是的是的， 那不管是原发型的还是继发型的，不管怎么样，反正在特殊的时期这个症状可能会困扰很多的女性朋友。 确实是。 嗯，那我们怎么来缓解它，接下来我们和大伙儿来详细说一说，这可能也是收音机前和网络前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关注的。我们经常在女性朋友比如说痛经的时候会听男朋友或者是老公说一句话，多喝点热水吧，很多女性朋友就特别不高兴，特别不开心，觉得这是敷衍大家。那比如说像喝热水，甚至很多人说喝红糖水，到底对于缓解痛经有没有作用呢？ 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首先啊，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痛经的咱们生理期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因为盆腔充血引起的。那么本身这个热水，因为它有一定的热量，可以缓解咱们的这种盆腔充血。那么如果在这个热水里面再给咱们加点红糖，那么很快呢，咱们这个血糖呢就能很快的升上来。那么血糖呢，大家也知道哈，就是吃这个糖，包括吃巧克力，这种血糖上来的很快的话，咱们有一种心快感。那么从一定程度上呢，它是缓解，是可以缓解咱们的精神紧张，引起咱们这种心快感，缓解这种痛经的 啊。所以说当您在痛经的时候，身边的男性说多喝点热水，这绝对不是在敷衍你，以后男性朋友也可以找这个理由跟女性朋友说说，不是敷衍你，是真的有效的。 确实是，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男性朋友能够更加贴心，比如说让喝这个热水的时候能够加点红糖啊，加点甜的东西。 哎，对，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多休息，精神放松。 对，就是李主任说的，其实很多女性朋友这个痛经啊都是和精神心理因素是相关的。您对她的这种关爱，对她的这种照顾，其实即便不喝热水他也会觉得暖暖的， 对， 也会在精神上面有一个这种安慰，可能也能缓解痛经的情况。 是的是的，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好，其实除了这个我们说喝点热水喝点红糖水之外啊，关于缓解痛经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我们也希望李主任帮我们判断一下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到底可不可行哈。 嗯， 有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的微信上说，听说痛经是因为身体缺乏了某种营养元素，想问问到底是缺乏了哪种营养元素？如果我们在痛经的时候补充这种营养元素的话，是不是就能够解决甚至缓解痛经的情况呢？ 这个女性朋友其实还是问的这个问题是挺到位的啊。确实是，就是在咱们的这个经期的时候呢，这个平时的代谢状态还是跟咱们平时的代谢状态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咱们如果适当的补充钙和镁的元素的话，还是可以缓解咱们痛经的。 钙和镁的元素能够缓解痛经。 对对对，是的。 那比如说在痛经的时候我吃点钙片，甚至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复合维生素，我多吃一些能够缓解甚至说我彻底解决痛经的情况吗？ 我觉得它不是能完全能够解决痛经的情况。刚才我说了 90% 的痛经呢它是原发性痛经，可能跟咱们分泌的这个前列腺素包括咱们的精神因素有关系。那么这个本身钙离子呢是稳定细胞膜的啊，就是这个相对起来比较专业的一个概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来月经之前就开始补充这种钙和镁的元素，那么这个情况呢可能会有适当的缓解痛经这个症状的疗效。 哦，所以说也不一定所有的朋友吃这个 钙 和镁都有效， 对， 而且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帮您彻底解决痛经 的 这个问题。 是的，嗯，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不一定非得通过比如说这种药物大量的摄取，比如说多吃一些含钙的这种食物，我们多喝一些牛奶，甚至比如说像镁含量比较高的什么香蕉之类的这种食物，是不是也可以缓解？ 当然可以。 嗯， 所以说不一定非得通过我们说 非得要吃钙片 制剂来进行补充。 是的。 啊，还有一个听众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啊，不知道是真是假，您帮他判断一下。优宝他说，听说在痛经的时候可以吃这个避孕药能够缓解痛经，想问问您是真是假。 这个患者相对起来更那个，就是专业性更强一些。 嗯， 是的，吃避孕药是可以缓解痛经的。 哦，吃避孕药可以缓解痛经。 对，是的。 哦， 因为它这个避孕药里面含雌孕激素，那么这种情况呢，它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是因为本身他这个刚才我说了啊，就是因为前列腺这个腺素分泌的含量比较高， 多了。 哎，对，咱们本身这个口服的避孕药，它是可以抑制咱们分泌这个前列腺素的含量的。如果比如说有的人，包括咱们就是真的有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病灶的这种病人，那咱们吃口服避孕药也是有明显的这种疗效的。 哦，那这个避孕药我们知道有长效的有短效的，比如说如果痛经真的没有办法忍受，想要通过这种避孕药进行缓解的话，我们是选择长效的还是短效的？ 现在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短效的避孕药，因为相对起来长效的避孕药它副反应更多一些。 那如果要为了缓解痛经的话，想问问您，通过服用避孕药这样的方式可取吗？还是说我们有更好的替代的手段？ 吃口服避孕药，有的人只缓解痛经。那么，如果要是在生育就是生育的年龄又没有生育的打算，那么这个其实口服避孕药是一个很好的避孕的措施。 啊， 那么这个不但可以缓解痛经，而且可以有很明显的避孕效果。 嗯， 那是可以选择这种短效的口服避孕药的。 嗯， 但是有一部分的女性患者，她是不太适合吃口服避孕药的。 嗯， 比如说咱们要如果看到那些激素的那个说明书的时候，也会知道，就是咱们有明确的这种急性的肝炎、肾炎，甚至这种肾功能或肝功能障碍，还有就是高血压、心脏病的这些病人，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有妇科肿瘤妇科相关肿瘤，比如说咱们卵巢上的肿瘤的这些，还有就是乳腺的肿瘤的这些女性朋友是不适合吃这个口服避孕药的。 嗯，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口服避孕药它还是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它原来的时候有原发的头痛，它不光痛经，它有原发的头痛，或者是原来有糖尿病，或者是有这种血栓性疾病，那这种的女性朋友也不适合吃这个避孕药。还有就是如果要是有这种吸烟病史的，我们也不建议这个女性朋友吃避孕药。有一部分正好在咱们比如说生育的这个年龄 有要求，有这个要宝宝的需求。 对对对，这种的也是就是短期内如果比如说有这个要宝宝的需求的话，就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吃口服避孕药。 好，所以说口服避孕药不仅能够有避孕的效果，同时对于缓解痛经它的的确确在临床证实是有效的。 对，而且我们现在临床上也在应用这个方法。 好，其实除了这个口服避孕药啊，我知道有很多的女性朋友会去比如说国外旅游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啊、澳大利亚呀，都有这种比如说打着双引号的这种神药。就是说痛经的时候吃了之后就可以完全不疼了。想问问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这种国外代购的这种止痛的治疗痛经的这种药物到底是什么，和我们平常说的这种止疼片是一个东西吗？ 其实是一个东西，大家不用认为它那个有多么神奇。那可能是因为它起效效果会比较快一些啊，它相对起来效果更相对起来更持久一些。其实它就是咱们这个咱们现在的意义上，比如说咱们吃的芬密德呀，包括咱们吃的扶他林啊，这些就是前列腺素抑制剂。咱们不是说了吗，前列腺素就分泌的多嘛，它可以就是抑制这些前列腺素。那么其实咱们现在吃的这个芬密德呀，包括咱们的扶他林啊，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说其实这些药物我们在国外听这种宣传说什么专门针对痛经的，其实也不是。 哎，对，其实这个真的没有说大家传说中的那么神奇。 现在根据您的了解，有没有比如说专门针对痛经所研制的这种用药啊？ 其实是没有的。包括从日本，包括从美国这些药，咱们看了看，它就没有绝对的针对痛经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服用的这种 止疼的药物。 哎，对，嗯，就是咱们现在的前列腺素合成剂的抑制剂。 嗯，所以说吃止疼片这样的方式，对于缓解痛经可行吗？有效吗？ 这个是可行而且有效的啊，就是因为有的人我刚才说了哈，他疼痛分级评分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他已经对痛经不耐受了，那么为了缓解他这个症状，咱们就要给病人吃止疼药。 嗯，那看来止疼药是管用的，我们说的避孕药也有管用。 对， 如果比如说都是没有要宝宝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于很多痛经的女性朋友，我怎么来抉择，怎么来选择呢？我是选择止疼的还是选择避孕药啊？ 嗯，刚才我说了哈，就是其实避孕药它主要的作用是避孕效果，然后它的其中的副作用才是，就是它相对起来衍生的作用是来 缓解痛经 。所以如果比如说短期内有这个要宝宝的打算的这种情况呢，还是就是不要吃这个避孕药，因为毕竟现在我们原则上是来过月经了以后可以就可以要宝宝，但是因为毕竟它是个避孕药，它还是有药是要 代谢呀， 对它，所以有。可能会影响这些，所以还是就是短期内不要吃这些避孕药，那么就可以选择这种短效的止疼药。那如果比如说确实有些女性朋友短期内不准备要孩子，那其实这个避孕药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案。 那也就是说其实对于不要宝宝的这部分女性朋友，避孕药和我们说这种止疼药两个选的话，会优先选择避孕药是这样吗？ 看他需要哪种吧，因为避孕药他吃的周期比较长，他是整个一个周期，就基本上每一个月里面有三周左右要再吃药，而那个止疼药的话，咱们就是经期的时候你最疼的几天吃，像有的病人他就可能来月经的前一两天疼，然后等着血都已经来的比较多的时候他就不疼了，那他可能就只要吃一两天或者两三天，他服药周期比较短，如果要是吃避孕药的话，他要在固定的时间要吃三周左右的药，有的病人他就没有办法能坚持 啊。所以说其实止疼药和我们说的这种避孕药并没有孰优孰劣，或者说谁优先考虑， 对， 而是根据每一个女性朋友痛经的这个比如说疼痛的时间啊程度啊来具体确定哪个药物更适合您。 是的是的。 但是这两个药对于缓解痛经都是有非常明确的症状是没问题的， 对，是有明确的临床疗效的。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大虎牙想问问您，说从来不痛经的人为啥突然就痛了呢？这是不是就得引起重视了？ 是的，就是我刚才说了，原发性的痛经呢，它痛经90%的人他是原发性痛经，那剩下的那就是继发性的痛经。那么继发性的痛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可能会出现咱们的所谓的器质性的疾病，也就是咱们说的临床上可能会出现有病的这种信号了。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它只是一个月这一次痛经，那么是不是咱们换了环境啦，工作紧张啦，包括比如说咱们考学啦，临时又考试啦，或者是比如说他临时比如说着凉啦，这些如果要是比如说痛经的症状原来没有，又持续了好几个月越来越重，那这种呢一定要提起重视，到医院去就诊，咱们要规律的去检查，做妇科检查，包括他一些辅助检查，查找咱们是不是会有出现这种继发性的痛经引起的咱们的器质性疾病。 我们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也强调了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导致这种痛经的出现哈，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之前不疼，但是我非常明确的知道，比如说最近几天我作息由于工作或者由于其他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规律，我知道我最近生活不规律了，所以说这次我出现了疼痛的情况，我有痛经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个月，看看下个月如果正常了，我们的都比较规律了，还有没有痛经，还是说一旦出现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就得去医院检查？ 我觉得可以观察，因为毕竟痛经只是一个症状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个症状持续存在，或者是这个症状越来越重，那么肯定要提起重视。但是比如说咱们只有一次痛经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短期观察。 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哎，对对，是的。 所以说对于痛经突然出现的朋友也不用特别担心，并不是说突然出现就一定意味着可能是得了疾病了。 对对对，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这样那样的情况对于咱们来说都是突发状况。那么出现那种突发状况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其中有一个症状就是痛经。那么 说的应激和很多朋友说水土不服， 哎，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是一个道理哈。 对， 妹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经常喝咖啡对于痛经有影响吗？ 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咖啡是一个刺激性的食物啊、饮料。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确实临床上多见哈，就是喝这种包括酗酒，包括喝咖啡，那么这种情况还是对痛经还是有挺明显的影响的。 好啊、还有青想问问说，女儿今年12岁，第一次来月经就疼得特别厉害，想问问正常吗？ 刚才我也说了哈，就是来月经它主要是分泌这个前列腺素，那么她的第一次来月经的话可能她不太适应，那么对于她来说就会有这种痛经的症状，那也可能她第二次第三次随着月经周期慢慢规律了，经量也一般稳定了，她可能痛经慢慢就缓解了，这种我觉得可以短期内观察，还是属于正常范畴。 哦，所以说对于这个我们说小朋友第一次来月经或者说刚来月经不久的这些朋友，我们还是以观察为主。 是的， 看他是不是能够逐渐适应。 对， 但是如果他第二次比第一次还疼，甚至越来越疼的话，我们家长还是得留心一下。 对，他最好还是带他来就诊看一看，咱们找找原因，他是真的是只是原发性痛经，那么这种情况咱们对症给他一些药啊、让他慢慢平稳的度过这个周期这个过程啊、那如果也可能他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啊、那咱们还得找相应的这些可能出现的原因去对症治疗。 好啊、还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个应该我害怕他是实名哈，所以我就不说这个名字了。他的问题是这样呢，他说为什么自己来月经的前几天呢总是感觉脸是肿的，尤其是眼睛，想问问是怎么回事，怎么来避免水肿呢？像比如说月经前出现水肿的情况和我们的痛经有关系吗？ 还是有关系的。大家可能经常听见一句话，就叫水钠储留。随着咱们这个月经的周期呢，它的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月经前期的时候呢，就正好是咱们水钠储留的这个过程。来了月经以后，随着咱们激素水平变化了以后，那个咱们就是水慢慢就沥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水钠储留的这个阶段呢，就会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的水肿。有的人觉得手胀，还有的人觉得脸肿。那么这个症状呢其实还是挺常见的。那么这个就好多的这个女性朋友都会发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的人出现这种不适，比如说因为她脸胀出现这种相对起来不太舒服的这个感觉，那么可以吃一些利湿利尿的这个食物，比如说多吃冬瓜呀这些。 女儿啊。 啊，对，是的是的。 这些我们就是说可以药食同源， 对， 找一些食物进行调理。 是的， 说到了很多，比如说药食同源，这就和中医联系起来了。还有听众朋友在问，比如说像艾灸这样的方式，对于缓解痛经有没有效果？还有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美容院、按摩院会有这种，比如说按摩的服务，说也能够缓解痛经，到底可不可信呢？ 这个按摩的这个服务，我们说实话还没有看见病人就是特别明显的有改善。但是其实艾灸它因为是通，就是所谓的这个疏通穴道的嘛，它还是能够改善病人那个痛经的症状的。 哦，像艾灸，因为它也是通过这种热量的这种逐渐的累积吸收。 对。 所以说其实和我们捂个热水袋什么的其实原理是比较相似 的。是 的 是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互动平台上杨小乐想问问您，说孩子要了2年了，一直没怀上，去医院检查呢说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医生说他自己有点太大意了，说痛经那么多年早就应该来医院检查了，想问问您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还能不能怀上孩子呀？ 是这样，我们现在临床诊断就是规律的这个计划妊娠，如果要是满一年没有怀上的话，我们就诊断不孕了。那么不孕分原发不孕和继发不孕。那么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好多人就是没有症状是因为不孕来就诊的。它这个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其中一个临床特点就是盆腔的这种粘连。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他来医院来就诊，明确一下他的程度。如果要是像他这种2年没有怀上孕的，那么我们还是要找原因的。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我们的监测排卵、输卵管的这些造影或者通液的这个通畅度的检查，甚至我们还可以借助我们的腹腔镜，看看他确实有没有盆腔这种子宫内膜异位的病灶。因为现在明确的说，这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一个是可以影响怀孕，而且它是影响怀孕的一个单独的独立因素之一，所以还是应该提起重视，我个人认为通过治疗以后，大部分的这个患者是可以能正常怀孕的。 好，所以说不要太过焦虑。 对对。 但是他特别提到了说，医生说他自己有点太大意了，说痛经那么多年早该来医院检查，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子宫内膜异位症 有很多的临床表现就是痛经啊。 是的，刚才我也说了啊，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继发性的渐进性的痛经、就是原来可能他没有痛经，现在出现痛经了，或者原来他痛经的程度比较轻，现在越来越重了啊。这种情况还是应该引起重视，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和检查。 嗯，那除了痛经这个表现，也帮很多女性朋友问问，如果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临床的症状或者是表现呢？ 它这个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表现还是挺多的。刚才我说了，一个是它渐进性的这种继发性的痛经，还有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个病人他已经开始出现不孕的症状了。 嗯。 但是我现在说哈，就是说痛经的病人不一定是子宫内膜异位症。 嗯。 那么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 痛经。 痛经。对，有25%到30%的患者他是没有痛经症状的。嗯。再有一个呢，就是有可能因为他是大部分的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它会受累到卵巢，那么卵巢是咱们的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可能会引起咱们的月经的改变，一个是咱们的月经失调、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咱们的来月经的时候疼痛，还有就是什么经间期的这种腹痛啊、还有就是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呢，它那个异位病灶它相对起来比较深，那么可能出现这种性交的疼痛。嗯，还有就是有的人出现这种它异位到了那个膀胱的地方，可能会出现这种泌尿系的感染、泌尿系的症状，比如说尿频、尿痛、血尿。嗯，再有一个它可能出现异位到肠道，那么会出现咱们的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有的人他里脊厚重，甚至有人排便困难，还有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大便有的时候干燥，有的时候它又特别的稀啊、这种的大便的改变。 好，所以一会儿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女性朋友，如果有痛经又同时伴有刚才李主任提到的这些或多或少的这个症状，您就更应该引起重视了。 对，是的， 因为它可能和子宫内膜异位症对应的程度，对应的这个比例就会越高。 对，是的，是的。 嗯，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白文佩教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聊一聊别让更年期成为发福期，看看更年期变胖是不是也有方法去应对它呢。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花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南部低压，北部弱高压，南北差异较大，南部的污染相对较重，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 PM2.5 的浓度在75到160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北部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4级中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着坚硬，接着挑战。